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，清风是景野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冷四方沙漠苍苍，雪上扑面，射雕人方塞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尽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。 恰似你的温柔并不是蔡琴的原唱歌曲，这是知名音乐人梁鸿志先生的第一首音乐作品。1979年初由台湾歌手潘安邦首唱，同年蔡琴翻唱了这首歌。原本不是首唱的蔡琴却唱红了这首歌，也是命运的巧合吧。蔡琴的演绎哀伤悠远，离别和分手都在淡然中默默消散，而存在于某年某月某一天的那张破碎的脸也迟早会模糊了印记，只是在分手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开口道再见。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，过掉节最好又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在写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，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我把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前面一句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

就算闭上眼不去看，尽了力去抵挡，也难以减少幻想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缠，我想我就将要无法负担。爱到狂乱不能计量，理不完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丝一毫秘密的藏，我泛滥的真爱不曾讲，你永远不会明了。爱的牵挂不能放下，剪不断千千万相思如麻，一分一秒秘密的藏，我想我 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，我们走过了许多冷暖炎凉，仍然能保持单纯的初心，一直向往生命的美好。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说过一句话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我心。我无论干什么，只要能让一部分人满意就够了，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都不一样，也许自己认为很完美的东西，在别人眼中恰好充满了瑕疵。

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及汽车消费理念的升级，居民汽车使用习惯已经养成，汽车的工具属性愈发凸显，按需用车将成为未来的用车趋势，驾驶员数量远高于汽车保有量，租车需求空间巨大。不管你是有车还是没车，一定体验过租车，而租车市场上平台数不胜数，各种租车方式也是应有尽有，而大部分的消费者面对租车平台其实都有着从一而终的习惯。但你是否有想过尝试更加新鲜的租车形式呢？969车舞飞扬，本期节目嘉宾凹凸租车 CMO 薛兆明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凹凸租车首席市场官薛兆明。凹凸租车 Sharing for Better， 让我们更好的共享。 与传统租车公司购买车辆提供给消费者不同的是，凹凸租车利用的是闲置车辆，很多家庭都拥有不止一辆，甚至拥有多辆常年不开的家用汽车。凹凸租车在做的正是借花献佛的事情。 我们做了一个平台，就是想让那些闲置的车汇集到我们的平台上面，然后让大家去租。这样的情况下导致几个好处，就是因为它是闲置成本，所以它相对于传统的租车公司，它会有30%左右的，甚至于高过50%的一个便宜。然后对于租客来说，它既可以便宜的租到车，也可以方便的租到车，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车管家的服务，然后在全程都可以送车上门。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车主都愿意将自己的闲置车辆贡献出来？需要的就是车主对凹凸租车的极大信任，而这信任的背后是凹凸租车团队给车主吃的这一颗定心丸。 我们的股东是太平洋保险，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个叫第三者责任险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租客在租某一台车的之前都会去买一份这样的保险，一旦有出险的问题，首先启动的是这份车险，而不会动用原车主的原险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原车车主的原险是不会被激活，这样不会影响到原车主的第二年的车险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运营的机制。 P2P 的租车实际上非常难做，供给端和需求端比较复杂，需要靠精细化运作来做好匹配，靠烧钱补贴是烧不出效果的。当年那么多家公司，只有凹凸在精细化运营上下了功夫，所以能够存活下来。 从整个模型来说，其实去掉了一个传统的门店，那是我们就用管家来替代了传统的门店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，它更方便了，就是手机下单，然后车就到了他的家门口楼下。然后从车型的选择来说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共享的租车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车，理论上我们平台上就有什么车。我们主打的其实就是车型多这个卖点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他其实一样在租车的同时，他可以去租一辆他自己喜欢的车，有可能是奔驰，有可能是奥迪，有可能是一些小众的车，我们这里平台上是都有的。那第三块其实我觉得就是便宜嘛，因为大家的闲置成本的再利用，闲置资源的再利用，对于车主来说，他只要去覆盖他的一些一年的保养的成本来说，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。所以我们这边在车辆的出租的价格来说，大概就是传统租车公司可以便宜30%。 更多亲民的价格，更多车型的选择，还有专门的汽车管家为你服务，这种你没有体验过的租车新形式，有没有想要体验一下呢？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要找